枪响，这并不让人意外。在拥有枪械在场的比赛，90%的情况下都是由远程枪械率先发起攻击。可是眼下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并不仅仅是发起攻击，更是直接冲了出去。这一转眼，孙祥的一叶知秋就已经被他甩到了身后。这是什么节奏？所有观众都是一阵错愕，但是大家也不消疑虑多久，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已经发起攻势，牵一发而动全身，轮回全队立即也已经跟着一枪穿云做出了反应。跟上攻击？没有。周泽楷以外的四人竟然没有一个配合他的攻势，这四人的角色在此时倒是一个收缩。一叶知秋、笑歌自若、残忍静默，三个角色呈三角站位，护在当中的赫然是江波涛的吴浪。吴浪已经开始吟唱，短剑天链上波动之力隐隐泛起，似乎正与空气中的某些力量建立感应和联系。电光波动阵，富有经验的玩家早从天链和周围空气中时而闪出的电光中判断出来吴浪此时要释放是这个技能了。顿时职业选手们都已经清楚了轮回的意图，星星的两翼齐飞，无论是要包夹还是切断，在魔剑士这样一个电光波动阵的笼罩下，通通失去了威胁。轮回此时，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主攻，其他四人却是全取守势，继续着他们不给星星半分机会的做派。 能不能打断？ 解说潘林脱口而出。他这时倒感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导播也在迅速切转镜头，第一时间镜头是给了苏沐橙的沐雨成风，但是再往吴浪这边一拉，大家发现吴浪的站位非常微妙，恰恰好没进沐雨成风的射程。镜头再转，星星另一个可以远程攻击的角色君莫笑，叶修，无数人对他充满期待，他总是能在场上做到大家以为没可能的事。此时的他所控制的君莫笑果然有所行动，本已消失在那片废墟中的他突然一闪身，便从一面断墙后转出，枪响却没有声音，因为枪一直在响。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已经火力全开，叶修的君莫笑突然钻出射出的这一枪正压在了一枪穿云枪响的节奏中，两声并为一声，竟然就将枪声这样混淆了。只见枪火闪动，一切都在瞬息间，电视转播这样切换镜头根本跟不上这种程度的变化。好在现场有全息投影，现场观众能看到远比电视机前要多的全局，只是细节需要自己去捕捉。砰，仿若无声的子弹射来，炸开，电光却还是在天链上流转，四方凝结起的电力波动更见璀璨。打断失败，那子弹炸开的火光最终被突然插出的一杠给拦下，乌黑的一杠，战矛却斜。一叶知秋威风凛凛，他这样横拦在叶修面前阻挡着他的意图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无论第多少次，陈果每看到这一幕时心里总是说不出的难受。一枪不中再想射，角度早已经被封杀，君莫笑所在的这个位置都已经看不到吴浪的存在。走位再抢位，可吴浪的吟唱也并没有多漫长，没有太多的时间让叶修去施展，没有机会了，至少在君莫笑这边是这样。但星星的战术可是两翼齐飞，左翼受阻，右翼却又张开，只是右翼两位不存在远程打断的可能性，他们要打断需要贴身。于是唐柔的韩烟柔已经冲出， 太冲动了，这暴脾气啊！ 职业选手这边一片叹息声，显然他们并不认同唐柔的举动，对方四人呈防守姿态还冲上去贴身打断，这是把肥肉送到虎狼的嘴边，就算这样冲上去打断得手，但是接下来他的韩烟柔也会深陷四人包夹， 哪怕外围还有叶修和乔一帆的呼应，星心也会显得非常被动。 豪龙破军， 韩燕柔却已经以无可抵挡的气势杀上，带着他在擂台赛中一挑三后意犹未尽的锐气。 说不定呢。 看到这气势，方才还觉得唐柔冲动暴躁的一些个人忽然就含糊起来，突然就觉得或许他真能就此搅乱了轮回。轮回果然也是如临大敌，韩燕柔的突进他们需要全神戒备，但是最终站出来顶着豪龙破军的角色却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笑歌自若， 方明华的笑歌自若，轮回的治疗，看着走位是要扛着豪龙破军的意思。 这怎么可能啊， 无数人惊叫，但是笑歌自若已经拎起他的十字架天使之虎唱起了技能。 这是 一团白光随着笑歌自若的吟唱飞快撑起在了他的面前， 圣光打， 守护使者技能，一个升到满界时可做绝对防护，将对手无论物理还是法术的攻击都直接打飞的防御技能。但是笑歌自若是牧师，这圣光打无疑只是武器打制，等级只可能是一界。一界圣光打对韩燕柔绝对满界的豪龙破军，职业选手们都在心中飞快计算着。圣光打即使到了满界，对满界的豪龙破军也不可能做到打飞，只能做到相当程度的抵消，而现在仅仅是一界，这个碰撞笑歌自若肯定是要吃亏的。但是再看他此时的站位，只要有这一界的抵消，至少无浪是被掩护了。韩燕柔已经无可能用这个冲杀直接打断无浪的吟唱，再然后没有然后了，可做的打断到此为止，吟唱就已经可以完结。韩燕柔可做的打断就是这个豪龙破军，被挡就再无机会。而轮回可是有然后的，吴起的残忍静默已经暗揣着匕首，准备着对和笑歌自若碰撞后的韩燕柔进行捕杀。静默咆哮，这是残忍静默手中那柄银武匕首的名字，此时低调内敛的几乎要被残忍静默引在袖中了。 果然还是不行啊， 一看轮回这万全的准备，先前对唐柔刚有期待的家伙们突然又改主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唐柔竟然就在豪龙破军要撞上笑歌自若的圣光打的前一瞬忽然取消了技能，变向横移，借着豪龙破军的余劲，韩燕柔突然滑向另一边。这边有空档吗？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人惊讶，轮回的几位也不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韩燕柔的变化，但是至少不会被打断了。四方电力突然连续构架成一整体，电光波动阵，吟唱完成。但是与此同时，那被电光照耀的华丽之极的地面上，一朵暗黑的诅咒之花悄然盛开着。